阿生代表着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上个礼拜呢听完一个 Jonathan Reed 的 case 啦，咁今次呢我哋会同大家讲讲一个神秘组织，讲讲呢个共济会。咁如果呢大家是卓飞的旧的听众呢，先前都听过共济会的故事，今次呢我哋搵嚟另一位嘉宾，就是佢对共济会的研究呢再深入啲嘅，咁亦都有一啲新嘅资料呢喺呢度入面会同大家公布㗎，即係唔係公布，即係讲讲啦。好啦，咁但係讲开始我哋今日嘅主题之前呢，咁就要容许卓飞喺度讲少少嘢下。咁有啲人呢就会问啦，卓飞，喂，你个节目叫做 MJ13， 点解会叫 MJ13 呢？咁其实呢，如果大家鍾意研究飞碟嘅嘢啦嘅听众朋友呢都应该知道啦，即係美国喺1947年罗兹威尔有隻飞碟跌咗落去啦，呢、這个新墨西哥州罗兹威尔嗰个地方嗰嗰度啦。咁就美国政府就即係影子政府就成立咗一个神秘组织啦，咁就叫做 Majestic 12。即是黃爵十二，簡稱就是 MJ 十二啊，咁就係研究同埋封鎖呢個外星飛碟嘅一啲消息同埋一啲個案嘅咁。咁但係做得第13個呢，咁目的呢就唔係只係封鎖，我哋仲希望研究同時間呢都係公開一啲咁嘅個案，或者係同大家分享嘅討論啊。咁所以呢 ,MJ 13呢其實呢就係要去多一步，過多一步添，俾大家聽到唔單止係封鎖咗嘅消息，仲要係一啲公開埋，會同你公開曬所有嘅消息咁樣，盡可能啦，攞到幾多資料攞幾多啦咁。咁咧跟住咧係諗咗呢個名字之後咧，咁有位道教嘅長輩朋友啦，咁啊鄧康時道長，咁佢就同我有一日同我傾開偈，咁佢話：哇，你都好大膽喎，去到第13。咁因為咧喺中國嘅道教入邊咧，12咧係一個大自然嘅數字嚟嘅。即係13呢已經係過咗位踩曬界，或者係過曬線㗎啦，咁所以呢佢講完呢句話，咁就更加要用13呢個字啦，因為唔想淨係做返一啲過去做過嘅嘢，想做一啲過去未做過嘅嘢，或者要做一啲講多少少俾大家聽，行多一步，咁所以呢 MJ13 個名字就由咁樣而嚟啦。咁再加上呢 ,13 呢對於喺外國人嚟講呢 ,13 話不長，咁我哋嘅节目入面就唔系净系讲一啲飞碟个案，我哋仲会讲埋神秘组织啦。我哋好似今日咁，我哋会讲神秘组织啦，亦都会讲埋一啲奇案啦，或者系一啲神秘学嘅嘢啦，一啲符号学啊，一啲传说啦，甚至乎我哋会接触到同灵体有关嘅嘢啦。上一集讲过啦，唔会讲鬼故嘅，咁但系我哋真系用科学去研究嘅。咁所以呢 MJ13 呢個節目呢就唔係淨係講 UFO 嘅，唔係淨係講外星人啊接觸個案嘅，雖然有好多都會係呢一類型嘅個案啦。好啦，咁呢個解釋咗咩叫 MJ13 啦。咁另外呢想俾卓飛賣兩個廣告先，咁一個呢就係香港飛碟學會，咁就喺今年嘅除夕呢就會有一個叫做一个倒数嘅 party 啦，咁样，咁个全名我唔记得咗啦，好翘口啊。咁小弟有份做司仪嘅，咁就我哋个地点都会喺观塘，即係好似旧年都搞过一次㗎啦，咁今年就会再搞咁。咁样呢就 希望有兴趣嘅朋友去参加啦。咁嗰啲现场嘅节目都丰富嘅，包括有呢个摄影比赛啦，同埋我哋有啲唱作歌手啊，咁啊会喺嗰度作曲啦。咁同埋我哋会有一啲游戏啊，或者有仲有一样嘢咧，就系 Dream Sparks 啦。Dream Sparks 咧就系先前节目卓飞嘅节目入边都请，即系都讲过呢一个人噶啦。咁 Dream Sparks 咧就会系喺香港，即系嚟香港咁样咧，就会喺呢个 party 入边咧，就有半个钟头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佢接触外星人嘅 case 嘅咁。咁啊，好啦，咁 Dream Sparks 呢个人有咩咁厉害咧？就系佢喺过去嘅几十年入边有超过数百次同外星人接触嘅机会，而且每一次咧个记忆咧都冇被 erase 到，即系冇洗走到，所以佢记得晒所有嘅经历啦，佢所有嘅经验啦，佢包括佢喺外星上高学一啲外星人嘅文字啦，接触到外星最高科技嘅一啲机器啦，甚至乎佢系被外星人咧系带即系拎走咗佢一啲部分，即系攞咗佢嘅精子啦，咁啊去做研究啦，咁亦都外星人帮佢咧系做咗一啲嘅好多嘅实验啦，同埋咧攞即系帮佢喺个肺嗰度咧将一啲。佢好重嘅焦油啊嘅嗰啲，因为佢食烟嘅，攞好将啲焦油咧帮佢抽翻晒出嚟啊！咁所以佢嘅经验咧系好震撼嘅一个经验。咁今次咧 ，James Box 会嚟香港，咁咧就会喺呢个 party 入边咧就同大家分享少少啦。咁但系分享少少嘅同时咧，两日之后啦，就系1月2号咧，就香港星际政治学会嘅 Neil 咧就请咗 James Box 咧。呢、这个咧就系、是、正式佢就会有一个演讲啦，就喺呢个 high tech 呢个九展嗰度，咁就有一个好详细几个钟头嘅一个演讲，就讲晒佢嘅经历，同埋有啲好佢未先前未讲过嘅一啲嘅消息啊，关于时空旅游啊、旅行啊，同埋一啲我哋叫 reptilians 啦，即系蜥蜴人啦、蜥蜴外星人嘅一啲资料咧，会喺呢度公布啊，咁所以咧。两个 event 咧都唔可以错过啊！咁今年年尾咧，同埋出年年头啊，即系相差两日，除夕夜12月31号同埋1月2号两个 event 咧，都系所有一大班中意外星人啊、中意飞碟啊、中意研究呢一类型嘅资料嘅听众朋友，就欢迎你哋参加啊！咁嗱，你哋可以 click 翻喺原网台入边有条 link 嘅，有个 banner 嘅，咁你 click 翻蓝色嗰条 banner 咧，就会睇到嗰、那个 Dream Sparks 嗰个1月2号嗰个 talk 啊，喺九展嗰个 talk 嘅资料啦。呢个 talk 我谂都一定唔可以错过啦，系咪？因为好难得有一个人会记得晒所有嘢，亲身。佢真係現兜兜同外星人接觸過，今次就企喺你面前同你講，咁亦都應我嘅理解啦，應該係 James Sparks 嗰本書咧，佢嗰本叫 Keepers 嘅書咧，中文版咧亦都翻譯好啊，咁就應該係今次嘅演講嗰度咧會有得賣噶啦，咁當然買埋書可以揾埋 James Sparks 簽名嘅最好啦，咁好啦，咁啊兩個廣告賣完啦。咁就今集呢我哋会讲咩呢，我哋今集呢就係讲共济会啦，正话讲过。咁我哋呢就搵到呢位嘉宾 Adam。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去送上呢个共济会嘅专访。 Hello, 大家好。 Adam, 係啦，欢迎晒，多谢晒你上嚟啊。咁其实除咗 Adam 之外呢，其实而家呢个录音室面好大班人喺度㗎，不过你哋唔知咁解嘅啫。包括就係好多啲朋友啦、啲老友啦、同事啦，咁全部记者坐晒喺度喺度听㗎，所以而家个压力好大。Adam 唔好有壓力就得噶啦， 冇問題。OK， 嗱，今集咧我哋要講嘅嘢咧就係講呢個共濟會。係 OK， 如果先前有聽眾係有聽過卓飛嘅節目咧，以前嘅節目咧都講過，咁但係今集點解都會講咧？除咗要照顧一啲未聽過、唔知乜嘢係共濟會嘅聽眾之外啦，一啲新嘅聽眾之外咧。咁今集點解會揾到 Adam 就係一個研究共濟會入面資料嘅一個專家咧。 你有冇講專家？ 佢而家成台，而家成台都係啲 document， 而家陣間佢揾都可能有啲時間要揾。 OK， OK， 好啦，嗱，咁共濟會好多聽眾都會理解㗎啦，知道係一個神秘組織，一個非常神秘嘅組織。 冇錯。 如果唔知嘅，咁我略都講少少關於佢個歷史啦，即係包括係幾多啊？ 1717年， 1717年係嘛？咁佢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有。即是有一个叫做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很立刻我忘记了。 这个叫 Harim Mabeth。 Harim Mabeth， 是的，没错。 有没有中文的 海勒姆。 OK， 我当佢叫做海哥先啦。 好啦， 海哥。咁、 okay, 海哥其实就是一个工匠嘅头嚟嘅。咁佢即系好多年前，即系1717年系咪？佢就已经系起一个叫做 Solomon Temple，Solomon Temple， 所罗 或者叫 Solomon Palace。 OK， 即系中 所罗所罗门殿啦， 所罗门殿咁样。咁其实佢起嘅时候，因为佢系一个工头啦，咁有啲人都可能会妒忌佢啦、或者有啲人会觉得佢会唔会有啲咩？有啲咩秘訣咧？起一啲建築物會起得比較好咧？咁、其實都有啲人去問佢。咁、其實有一個人去問過佢，咁佢就拒絕作答啦。佢即係話等我起完咗先話俾你聽啦。咁第二個人亦都走去問佢。咁第二個人一問佢嘅時候，其實都好似已經係想攞武器想襲擊佢咁樣。咁、佢逃過咗之後，去到第三個，終於係俾人殺死咗。咁就即係話佢係未起好已經俾人殺死咗啦。 未起好，冇錯。 未起好已經俾人殺死咗。咁嗱，呢一個咧就一個歷史嚟嘅。咁最初最早期咧，共濟會都係一個 sort of 一個叫做工匠嘅工會啦，係、嘛？咁、到後期就變成而家大家好多都知道，就係一個非常神秘，而且仲係栽入去嘅人，講緊都係一啲國家元首啊，或者好有影響力啊，好有錢啊，甚至係科學家都有啦，有好多呢類咁嘅人。 冇錯。 嗱，其實我想問下你，不如我咁問你啦。呢、這個共濟會、由最初最早期有一個工會，即係我當佢係工聯會啦嚇。點、樣去演變到後期變成一個咁神秘或者咁多重要人？即係正如我其中有個坐喺度嘅無聊人啊，佢都問一個問題，佢話：喂，我本來係工聯會咁樣，我點樣可以點有咩著數先吸引到嗰啲神秘咁勁嘅人入去先？ 可以咁講啦，共濟會嗰個時間咧，就會係提倡咧叫做 free thinking 嘅，就係、叫自由思想嘅。 係 咁，自由思想咩意思咧？就係話佢哋入會嘅 member，就算係你天主教又好，或者基督教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入會嘅。咁話就話係 free thinker 啦，咁講啦。但係其實佢背後嘅意義或者背後佢嘅目的啦，其實係抗衡緊天主教基本上。咁我諗咁講啦，就係話因為十八世紀1717年嗰個時候佢成立咗啦，之後咧。好多時就當然啦，啲 member 或者啲會員咧，都係全部都係一啲嘅石匠啦，應該咁講。咁基本上呢班石匠咧，喺當時嚟講咧，就唔可以比美而家叫依個而家石匠，我唔好話而家嘅石匠唔得啊。但係咧以前嘅石匠咧係講緊講緊係叫 craftsmanship， 佢哋係好自豪嘅，對佢哋自己係好叫做好骄傲啦吓、对佢觉得我喺呢个嘅神殿或者我喺甚至乎有人叫做有传叫做佢哋 Freemason 喺金字塔啦咁讲。咁所以好多时咧就因为呢个组织令到呢个嘅天主教嗰边对佢哋都有一啲嘅戒心嘅。 OK， 嗱我想问一个问题，系咪即系话嗱而家嘅工匠工会咁就即係揼石仔嘅人啦，係咪？即係佢哋嘅工作係比較勞動一啲嘅工作啦。 冇錯。 但係喺當嗰個年代嘅工匠工會，其實嗰啲工匠係一個好高尚嘅 高尚嘅職業，冇錯。 OK， 咁就慢慢即係由一個高尚嘅工會，慢慢演變，跟住開始有啲有錢嘅人 有錢人加入啦，係啦， 咁慢慢就越嚟越大啦。 冇錯啦，啱啦。 咁當時就天主教就會覺得即係、就是、喂要 開始係啦， 望一望你哋喺做咩事， 同埋想打壓佢哋，因為佢覺得呢個教派咧。我谂头先阿卓飞都讲过啦，佢系1717年成立啦，佢英国开头成立嘅。 你讲呢个工会， 呢个会啦吓，呢个工会啦吓，1717年成立嘅。咁好多时咧就因为佢哋越嚟越大英国又好，甚至乎法国都好啦，呢个工会越嚟越大，嗰个人数越嚟越多。咁所以咧令到天主教嗰边嘅人咧。就会比较上系注意佢哋啦，觉得咦点解呢一个嘅组织啦吓，叫做 吓 越嚟越大咧咁样。 但系佢本身入边有天主教徒， 有一定有系。 咁啊，好奇怪噶。 系啊，其实我头先讲过 系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系啊，因为好多时佢哋就系觉得天主啊，佢哋佢话得天主教又好，或者基督教都好啦，佢哋都可以入会嘅。 OK， 系啦，但系入咗会之后咧。其实佢哋嘅意义或者甚至乎而家坊间流传紧 佢哋系拜咩边个或者 worship 边个嘅咧？讲过啦，佢哋系唔系叫做佢哋反天主教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咧， 佢反天主教咁会唔会就系拜撒旦？ 系冇错。 嗯， 系拜撒旦。 OK， 嗱，我再重申翻先，因为呢个组织好神秘，即系话佢哋。吸引他们加入，因为这个是一个高尚的会。 没错。 OK。只不过现在对来到现在如果是一个工匠的、的会就不是那么高尚、即不是那么特别的。 没错。 OK， 明白。好啦，那我想问一样东西啦。那这个会本身现在这个会有什么那么神秘，或者有什么那么值得我们去为什么会再拿出来讲。 因为这个会刚才卓飞你都提过啦，他们的会员慢慢都是有钱啦、或者甚至乎去到国家元首都是个会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正正这样东西被人的感觉啦、或者甚至乎我们都觉得呢，他们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对，唔好话现今呢个社会，之前嘅社会其实都有影响嘅，或者甚至乎好多大件，即系所谓叫做世界大事咧，亦都有对佢同佢哋有关联嘅，基本上。 你而家具体啲讲就过去啦吓，冇讲，比较过去一啲，大家都相信，或者你一班研究嘅专家都相信，同共济会有直接有缘，有因由，或者系有佢哋有份策划啊，或者有份。安排啊，有啲咩大事，例如世界大战啊， 有嗱，应该咁讲啦，或者早期啲咁讲啦，就系讲紧譬如美国嘅独立日啦，点样点解会 即系美国嘅独立 系啦，美国独立点样关乎呢个嘅共济会咧？就系讲由富兰克林开始讲起啦，咁呢个富兰克林嚟讲咧，即系富兰克林当然系总统啦，吓， 即系罗斯福 系啦，罗斯福总统啦，吓，咁就因为佢本身嗰阵时系美呢个嘅法国支派嘅一个 master 嚟嘅，吓，都叫做举足轻重嘅，咁所以咧就因为佢独立战争大家都清楚啦，就因为佢要美国要同英国打啦，吓， 即系要脱离英国嘅 统 治 啦，冇错啦。咁其实美国咧就唔系咁够英国打嘅，但系罗斯 福军力上高唔够， 冇错系啦。咁罗斯福总统咧就用咗佢自己嘅影响力，就叫法国帮佢手， 即系拖马 系啦。 搵人嚟帮手， 搵人帮手。咁当然啦，佢唔系用呢个嘅总统身份，但系佢系用咗共济会嘅身份，系啦，用共济会嘅会员喺法国，好似你又话斋拖马，过去美国帮手，到到最后，呢场战役，当然美国梗系胜利啦，冇错。 咁所以佢变咗美国嘅成立，某程度上， 同 共 济 会協助咗美国嘅成立， 冇错 嘅独立啦， 冇错。亦都讲翻少少啦，补充翻少少就系现今啦，而家有500万嘅会员啦喺世界上，咁其实喺美国嚟讲， 即系共济会总共 全世界有500万嘅会员，但系单单喺美国已经400万， 哇！即系差唔多大部分都 冇错，但系唔好忘记。但系佢哋嗰个成立嘅地方 系英国， 系英国系啦，冇错啦。 O K， 而家英国得嗰几十万，我谂四五十万咁样。系啦，冇错。 O K， 嗱，正话就讲咗呢个系其中一个 case 啦，即系应该系美国嘅独立，可能都系共济会有份協助啦。 系 咁，除此之外，仲会唔会跟住之后，譬如有啲咩大事，国际大事？是你哋怀疑或者你感觉觉得是应该是共济会策动出来或者搞出来 的？再近期不是叫近期，即是譬如美国独立之前啦，法国大革命啦。 法国大革命。 是啦，亦都是跟共济会有关啦。我想如果稍后时间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即是我哋都可以讲讲啦。或者甚至乎有人亦都讲是譬如二次世界大战啦。第二次世界大战亦都跟共济会有关的。系啦，咁呢个其实亦都好多啦。譬如有啲人就觉得，咦911其实好多 911 系啦，911究竟好多时就话，咦萨达姆去安排噶嘛，系咪先？唔系萨达姆做咩？ 新闻系咁讲啦， 系啦， 美国嗰边系咁讲啦， 系啦，咁有好多嘅叫做 conspiracy 啦，叫做阴谋论就话， 或者可能系拉登啊。即系嗰班啦，即 系 揸 系啦，系啦，系啦， 咁当然好多阴谋就系话系美国自己策动啦， 冇错啦，啱啦。 咁但系亦都可能系即系所谓美国策动，其实都系可能背后系共济会嗰班人， 冇错。 除此之外咧，仲有冇更加 估都估唔到嘅。 我諗近期嚟講就係呢個嘅金融海嘯啦，咁呢個就唔係講緊戰爭啦，係講緊經濟上嘅戰爭啦。咁好多時就我諗阿卓飛，如果你都感覺到，或者其實其他人都感覺到啦，深受其害，就係呢一兩年個食物嗰個價格，忽然間飆升咗好多，其實，係咪？咁好多時就係點解會咁？ 我唔係好知嘅，我又唔係我買餸， 係嘛？咁啊，咁其實點解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又叫陰謀論啦，就係其實呢班人嘅背後，其實係好多時就係做緊一啲經濟嘅動作， 即係控制， 係啦，冇錯。譬如控制嘅原油價格啊。控制食物嘅价格啊，或者甚至乎点样去？咦，点解会出咗？两年前啦，叫做喺两年前，点解会出咗呢个经金融海啸啦？咁样出咗嚟咧，咁样咁当然大家都清楚啦。金融海啸亦都系由美国嗰度产生噶嘛，系咪先？系啦，咁呢样嘢其实亦都可以俾听众值得去思考嘅吓。冇错。 咁其实佢一路咁样搞咁多所谓经济啦，或者一啲战争啦，或者一啲其实可能仲有一啲系架构上高啊，制度上高嘅改变啦。咁有好多我哋睇到都系由美国嗰边可能开始 啦。 咁其实我问你白啲讲个问题，咁其实系咪美国政府就等于共济会？ 我都可以咁讲，其实。 即系你会， 我个人觉得系， 你个人觉得系， 我个人觉得系， 因为佢好大部分都系喺美国政府入边控制住啊嘛， 冇错， 包括美国总统啊嘛， 冇错，同埋共济会一样嘢咧，就系佢哋会系宣扬一个叫做新世界嘅new order 啦，叫 new world order 啦，即系呢个新世代嘅体系啊，或者新世界嘅。我唔知點樣去 interpreting 新世界嗰個新世界 秩序啦，係 exactly 係新世界秩序啦。咁其實新世界秩序就係、是全球統一化咯，係啊，即係講真個叫英文叫 global 嘅 standardization 啦。 但係你我問你嗰個問題，即係美國政府係咪就等於共濟會？其實你話你覺得係， 我覺得 其實係你哋或者係你哋一班研究嘅人係深信咁樣啊，定係冇一啲好實際嘅證據？ 我當然有啦，譬如頭先我哋都兩個傾開就係嗰個獨立戰爭啦，獨立戰爭第一屆嘅總統啦就係、是、呢個 George Washington 啦咁華盛頓都做咗好多嘅叫動作或者係有啲嘅證據啦、例如譬如喺美金啦、美金鈔票上面有一啲嘅symbol 啦、有一啲嘅符號啦、亦都有一啲嘅叫做信息啦，關於共濟會㗎啦，咁、我哋都可以拎出嚟討論。 好啦，嗱，究竟一張美金，簡簡單單一張美金啊，好多聽眾都有，你大家俾個休息時間，你大家攞定出嚟 ，OK， 跟住我哋就會講點解一張美金入面有幾多共濟會嘅 symbol 喺入邊，之後我哋再翻嚟講翻共濟會究竟點樣證明到同美國好密切關係。 好啊 ，OK， 轉頭翻嚟。 Okay. 好啦，翻嚟啦，听众可能已经有张一蚊美金喺度啦。如果未有嘅咧，你而家趁而家去攞，我仲俾多少少时间你。OK， 好啦 ，Adam， 系 嗱，正话就讲咗呢个共济会啦，咁同美国好大关系啦，系咪？ 冇错。 咁好啦，咁我想问下你啦，你正话都略略提过一个叫做 New World Order， 系咪？冇理由唔知嘅听众，不过 in case 你系第一次听卓飞做节目，第一次接触神秘学嘅嘢，咩嘢系 New World Order？ 其实 New World Order 简单啲咁讲咧，就系、是、奉行呢个嘅全球一体化。一体化嘅意思系咩意思咧？就话、是、一个组织去统治一个世界。咁用啲咩咧？咁当然啦，其实今时今日嘅来来去都系。經濟啦，政治啦，同埋嘅影響力啦，咁大家都清楚，除咗我哋嘅偉大祖國中國之外，咁最有影響力嘅而家暫時嚟講，當然一定係美國噶啦，冇錯， 即係佢哋會做好多，譬如話一啲即係可能正話我哋講過，我唔知有冇講過啦，有啲戰爭啊， 策动一啲战争啊， 冇错， 策动一啲一啲制度啊，或者系金融啊， 冇错， 因为佢而家都系一个即系经济嗰个体系入边一个好大影响力嘅国家啦。 你都讲翻少少啦，即系譬如我头先都谂到一样嘢，就系话唔知大家觉唔觉得一样嘢，就系由呢个布什总统George Bush 做紧总统嗰阵时喺美国， 第一个佢阿爸定系 佢个仔 个仔 George Bush 系啦。 啊呢、這个我阵间会问嘅。你又講到佢哋應該係好聰明㗎嘛。 係 啦，點解有啲咁特別嘅 case 嘅呢？ 咁其實嚟講就喺嗰段時間，佢在任嗰段時間啦，咁大家清楚伊拉克戰爭啦，係咪嚇？咁、個伊拉克戰爭入面好多時就覺得，咦？又佢當然啦、美國會講就係話，哦，因為我要去揾拉登嚇、所以我就要去 呢個襲擊嘛， 係啦，呢、這個我就要攻擊你哋呢個國家啦，去揾呢個人出嚟啦，咁樣。其實即係大家諗深一層，喺經濟上，你要覺得呢樣嘢就係、中東嘅國家，好多時都係油最出名啦，係咪先？ 油石油、 石油啦，係咪先？咁其實當如果美國可以控制到呢一個嘅 石油 嘅價格，叫做嚇、控制到呢個國家，叫做其實佢喺經濟方面已經係可以話 隻手遮天啦， 係啦，可以咁講，冇錯。或者甚至乎應間如果有機會講嘅話，就係、是。你都知道喺呢个嘅金融方面啦，咁华尔街啦，亦都系全球睇实嘅一个最重要嘅地方啦，吓冇错啦。同埋除咗华尔街之外，咁美金啦，系咪先？美金亦都系而家 so far 暂时嚟讲都系 最流行， 系啦，最流通嘅个货币啦，吓咁佢嘅价格升跌，亦都对全球嘅经济亦都非常之做好大嘅影响啊，咁样。 嗱，嗰啲升跌其实可以人为噶嘛？ 当然啦。 咁系咪即系你都已经好肯定呢个金融风暴海啸？ 金融海啸系啦， 系佢哋搞出嚟。 我个人觉得系。 啊、 我个人觉得系、 okay. 好嗱，我问你就系讲咗好多美国啦，咁我谂听众你应该攞咗咗$1出嚟， 系冇错。 OK 嗱，呢张$1，如果点睇？我除咗个金字塔之外，我就真系睇唔到仲有啲咩咁同共济会有啲咩关系。 OK， 你讲得唔得先？ 好啊好啊，嗱，或者讲翻金字塔啦，头先阿卓飞都讲过啦，金字塔下边个罗马数字啦。其实 MDCCLXXVI 其实是代表1776年啦。 嗱，呢个金字塔呢，如果你留心睇啊，背面嗰张即背面啦，有个金字塔， 系冇错， 金字塔顶有隻眼嘅。 系， 如果你真系搵个放大镜睇啊，如果你系即系视力唔好啊，你攞个放大镜睇睇，最底嗰层其实有一个一组罗马数字噶， 系 拼咗出嚟咧，即系1776年，1776年即系美国立国啦， 系啦，冇错啦，啱。美国立国， 咁美国立国，咁喺张美金就好正常啫， 系啱啊。但系无独有偶，1776年亦都系光明会成立嘅一个年份嚟嘅。 光明会 Illuminati， 光明会嗱呢、這个之后再讲啦。光明会又系共济会一个分支 啦，系啦。 OK， 就系当年亦都系成立嘅， 绝对。 咁除此之外仲有咩咁？OK， 有少少关系啦、 或者讲翻数字上嘅关系啦。头先我讲过啦，如果即系听众有$1，你就见到 MDCCLXXVI 啦，叫做 OK。嗱、如果将佢每三个英文字母 group 埋一齐，咁咧你将 M 减 D 加 C，and then 将 C 减 L 加 X。 OK， 第三组就系 X 减 V 加 I， 其实咧。会大家会出到个数字出嚟咧，就系 M 减 D 加 C 咧就600， 系 C 减 L 加 X 咧就60， 系 X 减 V 加 I 就即系6， 即系666喎， 系啦，就变咗三条6出嚟。咁其实 咁三条六系魔鬼意思啦， 系啊，冇错。 咁同共济会又有咩关系 咧？好问题嚟㗎。其实呢共济会呢有一样嘢呢，就係历史话返俾我哋听呢，其实佢哋都係信奉呢个嘅太阳神嘅，古埃及嘅太阳神。其实古埃及嘅太阳神呢亦都係正正代表乜嘢呀？ Lucifer。Lucifer 就係撒旦嘅名 字。 咁即係其实佢哋係 拜魔鬼。 拜魔鬼。冇错。 Okay。 OK， 好啦，正话我听你，我就睇你嗰粒 notes 咧，你有一样嘢又系同呢个金字塔有关嘅，又唔知点样画到粒星出嚟。 系啦，咁如果头先都讲过啦，金字塔嗰个嘅图啦，即系一蚊嘅美金背后啦。如果金字塔你见到咧，你画一个三角形喺金字塔度， 即系对跟住佢个边咁。 系啦，跟住个边画三角形 ，OK。 系。 然后之后再画多个倒转嘅三角形，喺嗰个三角形嘅上边。 系变咗个大卫星啦， 就变咗大卫星，系啦， 六角星， 冇错啦。但系你画完之后咧，你会见到咧，由左角开始咧，你见到咧系佢指住个 A 字嘅， 嗯， 右边个角咧佢指住个 S 字嘅， 嗯 ，and then 之后咧右下角咧佢指住个 M 字嘅， 嗯， 下边嗰点咧嗰、那个角咧就指住个 O 字嘅，最后啦。左边左下角就是主角 N 字的 Mason， 咁其实咧走咗出嚟咧就系啦 ，Mason，M A S O N， 就即系共济会。 嗱呢一个咧真系巧合到有少少惊啦， 有少少惊噶。 咁但系我都可以觉得呢个会唔会系砌出嚟啦？ 系冇错， 即系都有咁嘅可能性砌出嚟啊。咁但系喺一张美金上高，原来有一啲咁样嘅 message， 冇错， 即系呢个系你哋。即研究者入面觉得呢个系唔系巧合嘅？ 唔系巧合嚟嘅，系。 嗯，你帮我睇下先，仲有啲咩咁犀利 ？OK， 嗱，仲有啦，上高呢个叫做点解？呢个英文啊， 系。 同埋下低嗰句英文又点解咧？ 其实呢个英文咧系叫做 announcing conception。咁其实嚟讲咧，就即系基本上咧系都系一个世界统一嘅意思，但系咧我想讲 世界统一嘅意思 系啦，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最下边就系、是、最个金字塔最下边嗰条 banner 咁样啦 吓，条 ribbon 咁嘅 系啦，冇错啦， 写咗啲唔知嗰啲咩文啊？ 呢个希腊文嚟嘅， 希腊文系啊 ，OK。 咁而家讲紧咧就是一个 New World Order， 即系呢句嘢， 呢句嘢嘅意思就系 New World Order， 系啦，冇错啦。 哇，咁呢个符号系不得了喎、 啊。係啊，冇错。 系讲晒所有嘢喎、 啊。啱。 OK,OK。话呢下好多可能好多听众都唔知㗎、啊。 係。 即系你即管试下返去画返你张一蚊美金试试啦。 係、啊。仲有一样嘢我諗我会有少少补充呢，就係、是、金字塔上面一隻眼啦。 係、 啊。有人就讲叫 All Seen Eye 啦、嗯。亦都有人讲叫做 Eliminated Eye 啦。 嗯。 啊，咁其实呢一、这个嚟讲呢，喺古埃及嚟讲呢，呢隻眼呢亦都系代表撒旦咁解嘅。就是、叫 Lucifer。 喔 ,ok。 冇错。 咁即系话呢个嗱呢有啲嘢好似好啱咁啱巧。即系个美金上高呢一忽嘅符号。加埋好多嘅即系计算啊，好多嘢摆晒落去，就好似同撒旦又同呢个 New World Order。 是 又同美国就拉上关系， 冇错。 又同古埃及又拉上关系咁样。 嗯 ，OK， OK， 去到呢一个话我都唔知 点讲， 唔知讲咩好。我睇完呢个都几震撼啊，其实。 冇错。 好啦，喂，嗰啲入我嗱听人讲啦，我哋摆低张美金先，袋翻落去银包度。 好啊。 人哋话入会咧，即系当然咧，唔系随便入会，我唔系真系填张 form。交几百蚊就入到会噶嘛，其实系好神好神秘，即系好难入会噶嘛，系嘛？ 好难， 即系我要入会，举个例，我要入会先算啦吓，我又冇影响力，系咪？我又冇钱，但系当我想入会啦，我要做啲咩嘢？即系要点样先至可以入到会？ 可以咁讲啦，如果卓飞想入会嘅话咧，我谂都未必得，我都未必得，大家都未必得。啊，点解咁讲咧？就头先讲过啦，就系佢哋嘅會員，都係一啲嘅國家嘅元首啦、 嗯 啊，或者啲大公司嘅一啲嘅 CEO 啦，嚇、啊。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是、因為頭先講過，就係佢哋想用經濟或者想用政治去做一個佢哋嘅叫做final mission 啦、 嗯， 佢、啊、哋一個最終嘅一個 ultimate goal 啦、 嗯 啊，一個最後嗰個目的啦，叫做嚇。咁、嗯啊、答翻你問題啦，就係、是、佢哋入會咧，就係、是、一定要係入邊嘅會員。去推荐嘅、 哦 okay、 你系唔可以自己去话哦 send 填张 form 然后之后交会费咁啊入咗会啦咁样。 哦 ，OK， 即系要有佢入边嘅人去 系啦， 即係佢都會事先話俾我聽。 佢推薦 我係 啦 ，OK， 當我係一間 大公司嘅 CEO， 大公司 CEO 係啦，冇錯啦。 誒，我間公司好有影響力嘅，咁就會有人自自然然聯絡我啦， 係會，係 即係自然走嚟扭我入會啦， 冇錯 咁樣。咁如果我肯入會， 嗯。 咁我又有咩儀式？即係佢帶我去，嗯、去 refer 我 ，refer 我俾邊個啊？ 係嗱，其實都咁講啦。全世界嚟講咧，冇一個叫總部，你知好多機構啊，或者好多嘅叫做organization 啦、 嗯 啊、都有個叫總部噶嘛，係咪、 嗯？ 但喺佢哋嚟講咧，就冇一個叫總部嘅嘢嘅嚇。佢哋話分支啦、支派啦，每一個支派都有佢哋一個叫 head 啦、個 master 啦咁樣、 嗯。 其實就每一個嘅入會。嘅人都係要係得到依一個嘅master 嗰個嘅認同。 master 係佢哋入邊架構 一個支派嘅最高領導人啦，可以咁講啦。 OK， 係啦，冇錯啦， 即係要等佢批准咗先。 冇錯。 咁好啦，你揾我入會。 係。 咁你揾我入會啫，我為咩事要入會先得噶？係咪？即係為咩事？你唔係求其有個會入去噶嘛？我入咗去， 嗯， 即係。即係可能有啲，可能我舉個例啊，我唔知係咪啦，因為我先前聽一個學者講過，即係可能你會容易啲得到一啲工作嘅合約啦、 嗯嗯， 可能你會做工作上都會方便啲啦、嗯。我唔知係咪咁樣咁簡單， 一定係嘅，因為亦都有咁講啦，就係、是、經濟上、政治上，因為頭先講就係話，因為佢哋每一個會員都係好顯赫嘅、 嗯， 都係一定係大人物嚟嘅，咁、 嗯、 所以咧其實。即係等於一個尊貴嘅會籍咁解啫嘛，你會知道，咦，原來共濟會入面好多人都係咁勁嘅喎，咁你都知道，咦，咁我入會都唔會 衰啦，我開頭都係虛榮咁入會啦。 但係你要一定要 referral 咯， 即係啦，即係開頭我就可能睇見個虛榮入咗會，就入到發覺可能有啲， 同埋佢有個 mission 咯，佢會話翻俾你聽，依、這個會究竟係一啲咩會，同埋佢個會頭先講過啦。佢個目的係做啲咩嘢？佢亦都會話翻，其實唔需要話噶啦。如果我一個會員嘅話咧，其實 即係你入會，佢就話俾你聽，我哋要統治世界。 都唔係嘅，唔 係即係要你幫手咁。 唔係嗱，應該咁講啦。其實入會之前咧，應該咁講，我話唔係我哋嘅，即係佢如果唔係一個會員嘅話咧、 嗯， 其實都知道入邊會員究竟係啲咩人嚟嘅啦，已經。嗯、我同你都知啦，而家系咪先？我哋都有一个即系唔好嘅 list 啦，我哋都知道有啲咩人系会员啦，系咪先？但系喺佢哋个角度，佢会觉得就系话，嗱，亦都讲翻之前咧，就系点解叫神秘嘅组织咧？吓、啊，因为佢哋神秘到系佢哋真系由入会开始，至到佢哋嗰个个 mission， 甚至乎佢哋想做啲乜嘢，都系唔会 open to public 嘅，唔讲得嘅， 唔讲嘅。 唔讲得，嗱，我阵间先问你，你点样知？我阵间先问你点样入会。咁我入咗会啦，当我真系 OK， 佢讲晒嗰啲嘢俾我听，我 agree 咗，我就可以入会啦。 系， 系咪？我问一个问题嘅啫，分拆散一个问题。 好， 系咪我唔可以退会？ 唔可以， 即系你入咗会，终生就 系 会员。 系 ，OK。 以我所知啊， 咁好实弹教嘅。 系噶，所以头先咪讲咯，佢哋系即系呢个嘅信撒旦噶嘛 ？OK， 系啊， 咁仔女咧有冇即系个会籍会唔会自动传落去？ 唔会 ，即系你仔女冇成就唔生性就冇噶啦， 冇唔会 转会咧，老婆老公咁 冇得转会， 冇嘅，总之系你就系你 non-transfer。 咁如果你系会员，你会讲唔讲得俾你老婆听？ 嗱呢、這个。因为我真系唔系会员啦吓，但系、我以我我唔系会员，我唔知啦。但以我 系唔系？ 但以我所知咧 ，OK， 就有啲唔讲嘅，真系 唔讲嘅， 有啲真系唔讲嘅。 但系冇话明文规定唔讲， 冇明文规定唔讲得，甚至乎有一啲嘅支派，以我所知，共济会系收女会员添。 哦，收女会员， 有啲支派。 即系先前一路我哋理解就系净系收男会员噶嘛，就唔收女会员。有啲支派系收嘅， 收嘅。 咁我想问多个问题啦。 系， 有冇啲支派系我公开承认我系共济会会员？ 哦，有嘅，有啲有嘅。 即系可以嘅， 可以嘅。 即系如果而家香港有啲有啦，系咪？咁佢嗰啲系可以主动承认我系共济会员。 会有， 但系佢就唔可以讲会入边做嘅嘢。 系。冇錯，因為呢幾年嚟講咧，好多時佢哋啲會員咧叫做都好 open 嘅佢哋，有啲傳媒或者有啲即係講真都係公眾人物啦，佢哋、有啲係真係會係承認 我是共濟會會員、嗯、但是如果他再問深一層就是說、欸、究竟你們共濟會 有 什麼開會啊 做什麼啊 是啦你開會的議程講些什麼的或者各樣東西的話呢、 嗯、 其實就不會講 就是不給講 不給講 是即是個會規是不給講 不給講但是沒有人即是我們外面的人是覺得所以為什麼我剛才答回你的問題為什麼會覺得這麼神秘呢就是人很有趣的嘛我越問你你越不說我覺得你越神秘越有東西而要問我、嗯、就是這 麼簡單 OK OK 這個問題好了但是我先前有個嘉賓 是 即是不是嘉賓我有一個朋友啦他的阿爸呢、嗯、就是共濟會、okay. 其實這一下很大鑊因為我那次在之前的節目中我已經泄露了他那個 rank 即是他的 level 啦他那些資料原來泄露了的了已經我不覺意之下、 okay. 所以現在我不要再說但是 他就說他的爸爸因為過身了、嗯、已經是共濟會會員、嗯、但是他可以轉會的、哦、 你是轉會還是退會先 他是轉會轉了去一個香港一個會我又不講得那個什麼會因為可能聽眾都是可能有聽眾是那個會你知不知道、 okay. 當然我不排除有聽眾是共濟會會員、嗯、你想爆料可以上來爆、 okay. 但是如果我那個會呢一個碌這樣的型的 OK 一個齒輪這樣的型的會 OK 香港的、嗯、OK 你們自己找吧是吧 OK 都說了工聯會都是這樣的 logo 啦 齒輪會 不要再說了現在爆了、okay.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轉會的呢是不是代表就是說定是你有没有这方面资料是那个会的会员其实很多都是共济会会员 其实应该这么说很多的专业人士或者甚至乎更加的官方机构呢一定是共济会会员也都有证据显示到给我们看的。 嗯。 但是刚才听回卓飞你这么说就是说刚才你 mention 那个会啦香港那个会同埋、嗯、共济会可不可以叫做转会籍呢这个我真的自己我真的没听过。 会不会那个会本身 是有关系是吗这个我想我再找一找资料我迟点我就告诉你 okay, 好那还有我再问多一样东西他们都讲过握手呢 OK 即是大家握手呢就有个特别的手势、嗯、 食指收埋 and then 之后个拇指 边只食指第一只第二只这只无名指是吧、 对不起 这只无名指这只无名指是 无名指收埋 第二只 对不起这个的 无名指收埋 无名指收埋是啦 ，and then 之后咧握手嗰个时候咧，个手指公 系 要摆落个人嗰个嘅第一嗰个嘅骨 拳头 拳头 骨 系啦嘅上边， 即系细个教数一月二月嗰、那个嗰、那个 一 嗰嚿骨 系啦 ，OK 摆佢上面 试一试先啦。喂，咁好难握噶喎，哦，咁样握就即系代表自己有咁解， 冇错啦。 OK， 即系嗰份合约你会好俾我啦， 系啦，冇错啦。 好、oh, ,ok, 咁但係你如果同一个正常人你咁样呃人你咪觉得你好怪啦。 怪囉係啦冇错佢觉得你唔知点咁。 咁 但我諗如果佢呃得用得咁嘅手势呃得嘅话呢我諗多唔少佢都知道对方一定係有证据显示佢哋係会员先啦。 嗯。 啊、即係我同你握手 ,at least 唔会做。 甚至乎佢可能佢哋啲衫啊我见有啲可能啲袖口扭呢。 有。 都直头有共济会个 logo 啦。 有㗎、啊。其实。 嗱讲个 logo, 讲开个 logo 啦。可能有听众系完全唔知个 logo 系点样。你讲个 logo。 OK。 有咩意义喺 度 ?OK。个 logo 嚟讲其实最多人用或者最多教派支派用嘅话呢因为有啲支派又唔同嘅啲 logo, 有啲有隻眼、嗯、有啲冇隻眼。 OK， 有啲就有圆规，即系 basically 都有圆规嘅，但系个圆规嗰个形状唔同嘅。OK，OK， 咁、okay? okay. 我讲翻大路啲嘅啦，吓、嗯，即系比较上系 多 啲嘅，系啦，就上边就有个圆规， 系 啦，就直角圆规嚟嘅。OK， 系 OK， 咁、啊、下边咧就真系一个叫做我哋叫 Masonic Square， 就叫直角尺， 三角尺， 三角尺， 即系三角形嗰个， 三角就冇咗嗰个斜边。系啦， 哦、 直角嘅啫， 系 啦，咁就倒转少少， 直角尺， 一个 V 字 咧，路型， 系啦，当一个 V 字啦，你当一个 V 字抹开少少啦，吓、嗯、咁、啊、样， 哦 ，OK， 咁中间就个 G 字啦，咁、 嗯、 G 字嚟讲咧，就都有两个讲法嘅，第一个讲法咧就系 God 啦、啊，吓、啊、上帝啦，绝对啦， 嗯、 第二个讲法咧就因为你都知 Freemason 系石像工会啦，叫做，咁、 嗯嗯、 石像譬如起楼嘅，佢最中意系啲几何图形啦，咁、 嗯、 其实 G 咧有一派咁讲咧就系一啲叫 geometric 啦。咁、啊嗯、就係啲幾何啦去 represent 咁呢個 G 字就好正常啦 係 咁但系个哥字，我再问多个问题啦。你又讲先前讲佢哋系拜撒旦， 系 咁，但系点解会摆个哥字喺中间？ 其实咧喺共济会 G 字嘅 God 咧，其实佢哋喺出边咧，佢哋话就话系叫 God 啦 ，G O D 啦，系咪？但系佢哋嘅 God 系演绎到。是是个撒旦嚟嘅，其实喺佢哋， 即系喺佢哋嘅心目中，佢哋嘅 God 就系撒旦啦。 冇错啦，啱。 OK， 即系 God 系，即系佢哋个 God 就唔系代表嗰个 God 字， 系啦 ，God 就系一个叫做咩啊？一个名 系啦， 即系一个叫法，佢哋就当咗撒旦嚟。 冇错啦，因为稍后我都会讲多少少关于譬如某历届嘅美国总统，点样有一啲嘅蛛丝马迹可以俾人觉得就系、是，咦？你哋點解有啲咁嘅手勢嘅？點解你會開個咁嘅會嘅？真係有啲 agenda， 譬如克林頓啊，或者布殊啊，應該會講啦、就係、是、 去做啲。我要等我寫低佢先，唔係陣間我因為呢個題目太誇張啦，叉咗出嚟，跟住聽眾就第一集就會嘈噶啦，即係話點解你講完嗰啲又唔講，講完嗰啲又唔講咁樣。OK， 總統啦 ，OK， 好啦，嗱，咁入會當我啦，真係有人邀請我入會啦，我又覺得好著數啦，好吸引我啦，哇，大佬，某程度上我有份統治世界嘅，可以策動好多，即係唔係策動啊，係策劃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大事啦嚇，咁樣影響成個世界經濟所有嘅架構。咁我入会我有啲咩要做呢？即係除咗当然要俾钱啦，係咪要俾入会年费啦。 年费嘅。 啊年费几多咁啊 呢个就佢哋唔方便讲嘅。 佢哋唔方便讲。 佢哋唔方便讲。 唔係你正话啲资料系咪有人讲俾你听嘅其实。 唔係我自己搵嘅。 我你自己。我自己搵。即係佢哋就冇肯点都唔肯讲几钱㗎。 唔讲。有啲传媒人亦都问过有啲真系承认共济会嘅会员。 嗯。 但係佢哋都系封口嘅。唔讲嘅， 我哋问下李生咁， 系啊， 知唔知啊？杨生， 我谂可能系啊，有机会，有机会可以 问问一问佢啊，我 send 个信 email 问佢。OK 嗱， 系 咁我入会， 系 我要做啲咩嘅 ？OK， 即系我个仪式系点 ？OK， 头先我谂阿卓飞开头嗰时啱开始嗰时都讲过啦，就有一个叫做 Harry McBeth 嘅人啦，一 个系 海哥啦吓，海纳姆啦，其实海纳姆系象征。咗 Freemason 嘅一个 founder 啦，有个象征啦吓，咁、 即系其实佢死之前未成立噶嘛，系咪？ 未噶，未噶。 但系之人就将佢当系一个， 系啊， 由佢嚟纪念佢咁。 冇错，其实1717年之前咧，已经都已经有一个共济会嘅存在，但系未叫正式成立啦 吓。 咁、听闻咧。就呢、這个嘅喺个大英百科全书或者大英嘅文献嗰度咧，亦都讲咧，其实仲共济会咧喺1360年打后咧，已经有咁嘅即系已经出现咗。 1360年 系啊，1360年。 咁1360年，咁即系成300-400年前噶咯。 系啊，系啊，三四百年噶啦。 好耐之前㗎喇，咁但係变咗佢嗰陣时就唔係纪念呢个海哥㗎喇。 应该咁讲啦，就係、是、因为其实而家全部嘅 Freemason 嘅人呢已经 当咗 海哥嘅象征嚟㗎喇，已经即係、 okay. 等于某一个人士代表某一个组织咁样㗎喇。咁、 okay. 所以好多时头先我諗阿卓飞你讲过就係佢个事迹啦、 啊、 就係、是、因为而家佢係已经代表咗呢个会，所以其他嘅会员入会嗰个时候咧，都系去跟翻佢个事迹，就系话第一次佢要俾人杀死，第二次俾人杀死，第三次佢就会复活啦，咁样。 嗱，我唔明点样我入会要俾人杀死啫， okay. 即系我入会你捅我刀先嘅。 嗱，唔系应该咁讲，第一次嚟讲啦，头先嗰个事迹咁讲咧，就系、是、有第一个人去到阿海哥面前，就问佢一啲嘅 secret 啦，点样起一个所罗门殿啊咁，但系佢唔讲。第一次佢唔讲，第二次佢唔讲，第三次俾人杀咗嘛。咁、其实嚟讲咧，入会嗰个时候咧，佢就唔系话第一次，我唔讲，第二次我唔讲，唔系咁样。但系佢演绎翻呢一个嘅 sequence， 即系呢一个程序就系话咧，第一次我要杀死你。咁其实咧，佢就用一个像或者用一啲嘅叫佢哋入会嘅一啲嘅仪式嘅武器啦，去敲紧嗰个嘅头嘅右上角。嘅额头， 即系入会有个仪式，即系可能有个主持人 系啦， 佢会攞一个石像 系啦， 即系 一个武器啦。 乜嘢咩武器？ 因为分支都唔同嘅，因为每一个分支其实每一个嘅武器啊，应该咁讲，或者佢哋个入会嗰个权杖啦，叫做都会唔同嘅。咁所以其实唔可以话 可以系咩都得噶嘛， 咩都得嘅， 即系可能系一把刀，可能系可能系个 iPhone 咁。 系 iPhone 就好难讲。 咁又点啊？即系。剥佢个头， 咁当然梗系唔系真系剥佢啦， 即系掂一掂，掂 一 掂 佢右边嘅额头， 右边嘅额头 系啦。因为 点 解会掂右边额头咧？因为当时阿海纳姆死嗰时候咧，就系、是、第三个人，第三个工匠杀佢嗰时候咧、就用个武器就打佢嘅右边嘅额头致死嘅。 哦， 系啦 ，OK， 冇错。咁但系之后佢就复活咯，即系佢记载咧，传闻啦吓。 哦，即系佢唔系死咗， 唔系死咗嘅，系啦，死咗之后再复活。系啦，就唔系死咗就死咗啦咁样。 哦 ，OK， 系啦， 咁即系呢个系传说啦、神话啦咁样。 系啦， 好啦，咁、那个仪式就我第一次掂咗，第二次再掂。 系啦， 咁第三次就点啊？ 第三次个人就会扮，即系到后 瞓低， 瞓低。咁当然后边有其他嘅会员去 扶住你， 扶住你啦，系啦，冇错啦。 OK， 咁嗱，同埋我睇听你讲，先前你讲好似话你第一次你呢个仪式嘅时候咧。你是要完全唔着衫嘅， 系啊，冇错，完全唔着衫。 佢唔着衫有咩意义嘅？即系有冇咩象征意义咁嘅？ 嗱，依个嚟讲就喺历史度就真系冇乜太大嘅记载嘅。 O K， 唔着衫， 但总之就一定要唔着衫。 系啦，但以我所知入会嗰个时候咧，佢前面有一定系会有一本 Bible 啦，然后之后有共济会嘅一个标志啦，然后就双手就会。手搭手背住，唔系个掌心唔系向天，个手背向天， 只手搭住另一只手， 系啦，就摆落个佢哋个标志度， 摆落个标志度， 系啦，摆个标志度，系啦 ，OK， 系啦，仲要蒙眼噶， 哦， 系啊，仲要蒙眼嘅， 系 完全 衫裤都唔着嘅， 系。完全衫裤都唔着嘅 ，OK， 系啦。 咁最初唔怪之，只系得男会员啦。OK， 嗱，咁我咁样即系做呢个仪式，咁我跪喺度，跪喺度噶嘛，系嘛？ 跪喺度嘅， 跪喺度。咁然之后即跟住佢做咗几下嗰个仪式，跟住瞓低， 系。 咁然之后就入咗会噶啦。 冇错。 OK， 咁跟住点啊？你搞掂呢个仪式，你走得噶啦。咁跟住我哋会联络你啊。咁 哦，咁唔系，咁其实已经系正式入咗，正式入会已经成为会员噶啦。 嗯， 系啦，冇错啦。 OK， 嗱，香港就有共济会嘅总部喎。 支派，英国 支派， 香港系属于英国嘅支派嚟嘅。 哦，属于英国支派， 系啦，冇错。 唔系，你而家实际上成个世界嘅共济会，究竟系分咗，即系分咗几多个支派？系咪好多个？ 好多个，美国亦都有好多个。可能你知美国而家有52个州啦， 吓， 其实基本上咧唔系唔止52个支派嘅，欧洲亦都系一样。 嗯，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嚟讲咧，就你话问我有咩支派咧？嗱，其实你讲紧亚洲区啦，亚洲区譬如讲紧日本、韩国，佢哋都有共济会嘅支派噶。 中国啊， 中国有。 哦，中国有共济会支派。 有，系啊。 OK， 你可以上网睇翻，其实有埋地址噶。 咁犀利？ 系啊，系。 嗱，我话嗱，我哋而家上去睇个地址先。 系。 睇完个地址 ，take 个 break 先。 好啊， 好劲嘅，转头翻嚟。 OK。 OK， 好啦，翻嚟啦。 系， 仲有呢 part。 好啊。 嗱，呢个台大部分节目都一个钟嘅。咁我一个钟我就会俾听众闹嘅，因为好多时候听众都会觉得系啦，要多少少。咁我呢、這个节目我个半钟暂时，迟啲可能多啲都会加啦。OK， 好啦，咁啊而家翻嚟，正话咧休息之前咧就讲过，其实中国都有呢个共济会， 冇错。 OK， 咁共济会个地点大约喺边度？ 正確地址就暫時未揾到，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眾聽，就係話個地址喺上海嘅外，肯定係上海嘅外灘。 你去過？ 我去過，係。 哦 ，OK， 直頭你見到有個 logo 咁喺出邊嘅， 係啱，有嘅，有嘅。 OK， 就算你香港而家嗰、那個佢哋嘅會址咧，佢哋嘅門口都係有個共濟會。 係啊，嗰、那個係啊，嗰、啊那個那個地址，嗰、那個名，嗰、那個叫咩咩工人會館， 工人會館 嚇， 冇錯。 直头都系有晒 logo 摆喺度啦，一睇就知， 一睇就知，系， 嗯 ，OK， 嗯，喺上海亦都一样， 咁香嗱上海都有 logo 啦， 系有 logo 嘅， 我正话想问咧就话、是嗯、香港，嗯，究竟有几多嗱、嗯？我唔知道好唔好开名啊，我又唔想俾人告，即系一集就接埋，咁但系略略讲啦，即系话香港有啲咩人系好肯定或者已知嘅， 系。 共濟會會員咧， 嗱應該咁講啦，其實 你真係冇開名啊，我都唔知㗎。 OK OK， 早幾年咧有份報紙都講過嘅，都講過就係話香港有啲咩名人啦，係共濟會會員咁樣嘅。 係 咁你想講定係 你 make sure 你 make sure 你俾我幫睇先，我make sure 唔好爆咗人哋個名字出嚟，我真係依個唔想第一集就接咗。 不如讲佢嘅 title 会唔会好啲啊？讲佢啲名校、 当然啦，好明显地啊， 某地产 前嘅立法会会员啊， 系啦， 阿胡生，前马会副主席，话呢啲急爆晒出嚟嘅咯，已经阿周生咁样啊，系嘛， 系啦， 首席大法官阿杨乜乜，咁啊前都唔知点讲啊呢啲。有嗰啲前嘅咩集团啦、啊、主席啦、 啊、地产商啦、 啊、地产商啦、啊、肯定仲有啦、啊、李生啦、啊、 是 李生肯定系啦系咪 呢个有待考证嘅真系 系咩 系啊有待考证唔系因为点解呢其实 李生唔系肯定系咁咩咁有钱即系呢啲都得喎咁李生咁有财势 系因为其实应该咁讲啦就未有证据或者我哋真係冇一个实质嘅证据係啦係 evidence 去做所以我哋都唔即係亦都唔想话去亂咁讲俾观众听係啦係啦。 我諗住啲力场咁劲我諗住佢会系囉。 啱 我諗住佢 打波会打唔到 喎。係囉我諗住佢会控制到埋天气咁嘛。Anyway,okay, 咁嗱呢个就是香港啦香港最即係有一啲咁嘅人啦如果你真係去搵呢啲資料呢嗰份報紙其實你係可以搵到啲資料 的。有㗎有㗎。 有資料香港網上都搵到㗎。咁但係當然我呢度就唔方便節目度爆出嚟啦。咁真正假呢我諗佢可能真係佢自己先知道會唔會有可能我哋估定係嗰份報紙係好 我諗咁講啦如果報紙下如果報紙刊登咗出嚟嘅話佢一定有一個嘅證據嚇， 唔係老實睇邊份嘅啫。 但係咧，我同你講咧，如果真係假嘅話咧，喂，依間報館都幾 麻煩㗎，係啊， 哦 ，OK， 係咪先？你已經講咗咁多個人出嚟，咁多個人去燒你都， 依家好多報紙雜誌係偏向虎山行啊嘛。 哦，咁當然 係踩曬界， 係踩曬界，即係 明係唔肯定嘅，即係但係 anyway 有報紙咁講過， 有報紙 好啦，呢個香港噶啦，咁外國啦，嗱外國我哋大聲啲講都唔怕啦， 係啱 嚇，我博佢唔識聽嘅啫。 OK， 譬如迪士尼啦， 係啊，沃魯迪士尼 係一定係啦。嗱，如果沃魯迪士尼係咧，其實呢件事係好大件事，因為佢哋所做所有嘅工作，或者佢哋所拍出嚟嘅電影，或者古仔點都好，其實係一個 有信息喺入邊， 有信息噶嘛，係深入。即是民 心 的 是啊啱啊。 咁改是可以做到改变了你的价值观的。 冇错冇错。应该咁讲呢有证据真係显示呢就係沃魯迪士尼呢其实最将佢个我諗深信咁多个听众都去过迪士尼乐园啦。 嗯。 其实迪士尼乐园都分了好多个区㗎嘛係咪 咁 呢个区我又唔係好记得啦 exactly。 你讲边个先 即係迪士尼乐园入面佢分开好多譬如梦幻乐园。 你讲边个迪士尼乐园香港嗰、那个。 边、啊、一个都系嘅分区㗎。 係咪係。即係有啲大有啲细㗎嘛。 大细区啦咁样。但係呢喺我以我认知呢就係佢哋每一个区 是 都是有一个的message 去带出来的关于共济会的讲言当然的。 哦是咩 是啊。 不是我的理解就是一是就一冒险乐园啦不是冒险乐 园。 冒险乐园。就是森林探险啦一些就可能是即是夺宝奇兵 feel 啦有些就可能是即是星球大战 feel 啦。 是没错。 是不是有些就是即是他一个个古仔有些即是不同夹返他古仔可能有一个 feel 是嗰啲叫做咩探险世界啊幻想世界啊明日世界嗰啲咁㗎嘛。 冇错。 其实咁好奇唔奇啊佢分开呢啲咁样嘅 theme。咁但係同共济会嗰个 message 有咩呢 其实嚟讲，应该咁讲啦，就系话因为根深蒂固咗啊，佢哋基本上咧，可以咁讲就系话将共济会，因为用传媒嗰个角度，或者用传媒嘅渲染力，令到啲人去接受，或者甚至乎去俾一啲共济会嘅信息俾观众或者俾一个公众咧，应该咁讲。所以其实咧，你睇翻咧，讲翻传媒咧，或者我呢样嘢，我有少少提到呢样嘢咧，就系、是、唔知阿卓飞有冇觉得咧，呢几年咧。啲戏啊，尤其是美国制造嘅戏咧，都唔少啲埃及色彩，觉唔觉？ 似， 譬如 《 夺宝奇兵》啦，或者有一啲嘅比较上，譬如Harry Potter 啦，Harry Potter 虽然唔系埃及，但系咧佢有啲 魔法色彩， 魔法色彩嘅嘢系啦，冇错啦。 咁但系会唔会系因为纯粹系个潮流，或者大家啱睇呢样嘢？ 有啲人会 咁 谂。 咁你香港有一段时间都系僵尸色彩 嘅，有啲人会咁谂嘅。但系即系我谂之前喺呢个节目之前都讲过咧，就系话其实共济会同古埃及嗰个信仰系好大好大密切关系。点解咧？因为头先我都讲过啦，就系话喺啲建筑物度，或者甚至乎喺美钞度，你都会睇到一啲共济会嘅标志、文化嘅信息喺入边。所以我亦都喺我呢个嘅过程之中啦，即系阅读呢度呢啲咁嘅资料嘅过程之中，其实我亦都好深信咧，共济会同古埃及嘅信仰咧，系好大好大 好密切关系， 冇错。 即系可能佢呢度湿少少，嗰度有少少。 正確， 嗰度有少少都係同佢慢慢有關係，即係當然唔係直接， 唔係直接啦，當然。 但係係同佢 佢滲一啲嘅思想俾你，或者滲一啲，即係等於好簡單。譬如我而家去美國，華盛頓，佢喺 White House 對出，佢有一個嘅草地，一個好大好大嘅共濟會 logo。你 真係唔知喎， 係啊。你 点样好大个共济会 logo 啊？即系点样做？即系咩 logo？ 即系 其实系一个石碑咁样嘅， 系 打斜嘅斜佬嚟嘅，一块草地，一块石碑，好大好大嘅共济会 logo 喺度， 系人都睇到， 系都睇到，你经过睇到嘅一定。 嗱，我就我冇去过，我冇去过啦， 系 我冇去过嗰度啦，即系我冇去过 White House 嗰度啦， 系 咁，所以我就真系唔系。我就睇唔到啦。 OK， 但你亲眼去到，你系睇到呢个 logo。 其实系有，其实基本上系 试下上去 Google Earth 嗰度睇。 Google Earth 嗰度睇，有嘅有嘅，真系一个系真系一个石碑，系真系刻咗个石碑，系用石嚟做一个共济会嘅好大，唔系讲紧张台咁大。 讲紧正话嗰个圆规。 系啊，圆规加个 G 加个直角。 尺、 直角尺咁样，嗰、那个 logo， 嗰、那个佢哋嘅会章啦、会徽啦吓。 啊 讲紧唔系一张台咁大，系讲紧系好多张台咁大，系讲紧系几尺乘几尺咁样，即系唔系讲紧系一个手板、 几十尺乘几十尺系嘛？ 几十尺， 几尺乘几尺就唔系好大嘅啫。 咁都睇到咯，讲紧系，即系讲紧十尺当，譬如十尺八尺乘十尺八尺，咁你 imagine 下十尺八尺一个人高少少，个十尺八尺其实点个都好大噶啦，其实。是咪先？但摆仲要摆个地度，即系摆个 向天嘅， 向天向天。 O K， 咁我哋阵间就上呢个 Google Earth 炒查， 系 炒一炒睇系咪真系应该系， 或者甚至 会好用好清楚。 系啊，或者甚至乎我搵到张相咧，我可以 post 喺个 forum， 可以 post 喺 forum 度。系， 好。O K， 嗱咁正话讲咗就和路迪士尼啦。咁应该肯定就好多，如果你咁讲，肯定好多届嘅总统， 绝对 都会系啦， 系 咪？包括有边几个总统？近代啲啦，讲 近代啲啦， 唔好讲啲咁远啦。 即系 George Washington 嗰啲就真系第一届啦，咁就唔好讲啦。头先都讲过啦，吓。 正话讲咗就系布殊啦。 如果近代啲就系 George Bush 啦，吓小布殊啦，吓同埋 佢爸爸都系啦， 系佢爸爸一定系啦，吓同埋 Bill Clinton 啦，克林顿啦。 哦 ，Bill Clinton 都系，但系唔同党噶。 系唔同党，但系佢哋都系共济会会员。 即系其实党唔党冇分别。 系啦，或者甚至乎有人讲就话。小布殊都系骷髅会会员，当然而家今日我哋就唔讲骷髅会啦，但系有传闻就系话基本上佢哋唔系传闻啦，对唔住啊，基本上佢两个即系克林顿同埋依一个嘅小布殊，都系共济会会员。 咁而家呢个奥巴马咧？ 奥巴马未有证据显示， 未有证据显示， 系啦， 睇落咧似唔似？ 答唔到你好，唔好试我。 想啄啲啄你唔到添。 其实咁讲啦，我而家讲翻少少啊，点解会有克林顿好，或者系 点样你 proof 佢系咧？ 系啦，咁其实咧有好多时，譬如佢2000年千禧，佢有一个嘅晚餐晚宴咁样啦，克林顿啦，当然嗰阵时系吓，咁其实基本上咧，佢个晚宴度咧，亦都做咗一啲嘅手势吓，呢个手势系讲紧系两只中指同呢个嘅食指，收埋， 系 啦，个手指公亦都收埋，系啦，咁举上嚟， 咁 其实呢个系代表 撒旦， 撒旦啦，冇错啦， 克林顿自己做呢个手势， 系啊系啊，冇错， 哦系咩？ 系啊，同埋亦都有图片会睇到啦吓，呢个嘅小布什亦都系吓 ，OK， 都系做紧呢样嘢。 佢无端端会做一个咁嘅手势咧？ 其实都系一个喺个所谓叫做 signal 咁 signal 咯吓，或者甚至乎你即系譬如好似好简单， 佢预咗实俾人影到嘅喎，佢做咩手势都， 所以 咪 好奇怪咯？系啊，系真系有相为证噶吓，唔系去渲染，唔系吓，唔系去渲染，唔系作出嚟噶，系真系有相为证，佢系真系举起呢个手势去佢即系当系。在他们的人民面前做这个手势的。 OK, OK, 其实那只手指公收不收埋的关系大不大？ 应该这么说啦，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这个手势是 Freedom 啊， 是 自由。 自由定是和平啊？ 和平啊，是啦。 和平标志嘛。 是啦，没错。 那我只手指公收埋就是撒旦标志。 撒旦标志，是啦，没错。但是如果你话真系咁去睇，究竟指公收唔收，即系手指公收唔收埋，系咪有分别咧？嗱，咁呢个我真系不得而知，因为而家你阿卓飞见到 会有分别喎。即系如果我我唔知道， 系 嗱，如果我唔知， 系 我举起只手， 系 举例啊，有一日如果卓飞好红， 系你都 有人影我相， 咁而家你都 咁我咁抵嗰只手，可唔可以同啲朋友影张相咁样？咁如果俾人话我收唔收埋只手指公，咁啊当咗我系共济会嘅、哦。 咁呢个睇下嗰人点睇啦。 OK，OK， 嗱，咁而家你相信即系、就是、你哋研究啦，你哋或者研究一班可能唔单止净系张相啦， 冇 错，即系可能睇佢好多嘅政策、或者可能佢好多佢哋做嘅嘢，间唔中都会估到佢系共济会会员啦， 冇 错，总统系啦，即系先前嗰啲总统系啦。咁前返再前少少，即係正話講過華盛頓一定係啦，咁、有冇啲唔係總統嘅，譬如一啲即係我哋識嘅，可能係一啲名人、或者係一啲即係影響成個世界㗎啦， 莫察特啦， 哦，莫察特， 莫察啦，莫察係一個共濟會會員啦，點解呢？其實有一篇嘅文章係好 detail 去話返俾人聽，就話佢直頭係講到莫察特點樣入會添，同埋莫扎特，我諗大家都好多人識嘅，佢哋最出名，唔好講最出名啦，俾人多人知嘅一個樂曲叫做魔笛啦。其實魔笛咧，依家依個音樂咧， 而家係入會音樂嚟嘅， 係滲咗好多一啲嘅共濟會啊，因為好多人都咁講，就係魔笛其實係代表共濟會嘅音樂，好多人咁講。 OK， 係啦。 就可能因为佢系比较出名， 系啦，佢系比较出名。 咁除咗佢之外咧， 牛顿啦， 哦，牛顿 系啦，冇错啦，牛顿啦，啊，亦都系啦， 哦，牛顿， 系啊， 咁难怪唔怪之呢个 Tesla 被打压啦， 咦，系喎， 系咪？ 系喎，啱喎，指示上正确啊。 如果系佢系共济会，咁 Tesla 被打压系好理所 当然，好理想当然啦，啱啊，冇错。 OK， 系啦， 仲有冇啊？仲你而家就咁，我问你啦，你冇资料，你记咗几多？仲有冇 ？Divanchi 啦， 边个啊 ？Divanchi 啦，达文西啦。 OK， 系啊，达文西真系影响后人都几深远啦。 系 啊，佢嘅思想啊。 OK， 咁佢譬如达文西密码本书， 系 即系嗰个小说啦，唔好讲个电影啦，讲个小说。 系， 其实亦都有少少爆渗出嚟 嘅。哦，当然啦，譬如 Dan Brown 啦，吓你讲紧个作者啦，达文西啦。其实达文西之前咧，有一本书啦，或者都拍成戏啦，叫做即系 Angels and Demons 啦。 系 吓，咁其实 天使与魔鬼 系啦，天使魔鬼啦，达文西密码啦，再加埋 Lost Symbol 啦，最近期上一年佢出过一本书啦。咁 Lost Symbol 系真系正正真系佢讲紧 共濟會入面啲所謂叫內幕啦嘅嘢啦。 嗯嗯， 冇、 嗯、 錯。 OK， 佢嗰本書好勁噶嘛，爆得好好犀利喎。 冇錯， 即係你睇曬啦已經。 睇曬啦。 嗯 ，OK， 好嗱，嚟到呢一個位咧，我都要問問多一樣嘢。你正話一嚟到嘅時候，你首先係咁講有樣嘢一定要講，但係你又話又唔好講曬。咁你啲資料未攆曬，咁有一樣嘢叫我哋叫咩 ASM 啦，我哋簡稱 ASM， 全名係咩嚟 嘅？叫做全名叫做Angelo Saxon Mission。 OK， 係啦。咁譯名如果中文嚟講就我諗應該叫做安格魯薩斯Mission 啦， 即係一個任務， 一個任務係啦，係啦。 唔重要啦，我諗 ASM 易記啲啦嚇。 咁 其實係咩嚟嘅呢個？ 其实嗱，依个嚟讲咧，喺八世纪嗰个时间咧，其实就依一个嘅叫做一个 mission 啦吓，个任务咧就系讲紧系去将依个嘅基督教去发扬嘅啫，其实。 嗯、 但系 即系传教嘅啫， 传教嘅啫，系啦，冇错。但系今时今日咧，有 document 啦吓，或者有证据显示咧，就系话共济会由今年开始，今年嘅年头开始咧，佢用咗依一个嘅 mission， 用咗依一个嘅任务咧，去策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唔系啊嘛， 系啊， 即系呢个你哋有内幕嘅嗱，即系有啲内幕嘅人渗消息俾你听， 系啦，冇错。 其实你系咪共济会会员？ 当然唔系啦。 OK，OK， 即系你哋收到消息，即系或者你哋有啲文件嗱，我正话手头就攞住一张， 有一张 边系 啊， 系啦，有一张文件就拎住嘅，咁就系直头系讲紧呢个一月几多号啊？ 一月一号嘅，其实基本上佢 一月一号系开咗会嘅， 开咗会嘅。 睇下先，嗱，即系正话睇到就系话一月一号，开咗会一个叫 Angelo 啊 ，Angelo Saxon Mission 系啦 ，Angelo Saxon Saxon Mission 系啦， 就系第三次世界大战拆月拆动啦， 冇错， 一月啊，二月啊，系咪喺度写住二月？ 啊，唔系，系佢个 document 就写二月，但系佢哋 internal 佢哋内部开会咧就系讲紧2010年嘅一月一号开会。 OK， 系啦， 攞到呢份文件嗰个人系本身系共济会会员啦，一定系内幕嗰啲人啦， 正确。 咁佢就。即系将呢个文件就抌出嚟，就话策动紧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冇错。 为何要策动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谂亦都奉行佢哋嗰个主义，就系讲紧系统一世界咯。 New World Order。 New World Order 啦，讲紧系啊，因为其实佢呢个系佢哋嘅最终嘅一个mission 嚟噶嘛。吓、 嗯。 即系佢用咁多嘅经济，用咁多嘅政治，或者甚至乎影响力，去影响呢个世界。其实佢哋本身自己个宗教，唔好个宗教啦，本身自己嗰个嘅教嗰个会规啦吓，都系叫做去统一成大业噶嘛。佢哋 OK， 嗱呢个资料而家你都系啱啱收到啦。即系你未去睇清楚资料 啦， 咁啊，我睇字大家知道我睇得好慢噶啦，咁所以我呢度我唔讲住，嗱留翻个尾，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呢一集讲共济会，其实我哋仲有 好多， 仲有好多资料嘅，仲有好多资料，同埋我哋仲未讲光明会啦， 未啊，系啊， 系嘛？咁我哋呢个都会再同大家讲翻啦。咁所以咧，留翻少少，即系留翻个尾。当然你唔好。你唔好咁开心谂住，下个礼拜就听到，唔系我哋下个礼拜有第二个嘉宾，所以呢个礼拜咧，我哋讲到嚟呢度先，共济会我哋讲到嚟呢度先，咁然之后我哋安排紧，好快脆就会有共济会嘅下一集，或者即系可能再会夹埋其他嘅会啦，一齐去讲。 你都补充翻少少啦，卓飞，因为都头先你开场嗰时讲啦，就因应其他嘅听众咧，对共济会唔系咁大认知有啲，所以咧我谂我哋今次一集咧，可能有啲真系识共济会，觉得，切啲嘢我都听过噶啦，基本上。但系咧，我哋想由浅入深咯，就我讲一个 preview 吓，俾一个即系图画俾你睇咗先。啊、究竟共济会咩嚟？一样嘢嚟嘅。 因为当然一定噶啦、啊，有啲听众系新嘅，新装入嚟睇听嘅，有啲已经由以前听过。咁、其实我觉得呢、這个今日嗰啲料有啲都系以前未讲过，都 OK， 冇错， 都可以，都交到火。 多谢多谢， 系啦。咁喂，咁首先今日就多谢你啦， 唔好客气， 多谢晒Adam 喺度抽空上嚟啦，用咗你成日时间去分析啲资料啊，大家倾啦。 OK， 好啦。 咁啊，听完啱啱正话嗰个专访啦，咁就系Adam 啦，咁就同我哋分享咗一啲佢共济会嘅资料啦，咁样。咁嗱，首先要同听众咧道个歉先嘅，因为咧正话嗰个录音咧，因为器材上高嘅问题啊，有啲技术问题咧，咁所以个声系比较上系拆咗少少嘅，即系比较上系听得辛苦少少啦，咁所以咧就不过 anyway 我哋都已经换过晒好多啲设备啊，有啲新嘅设备喺度，咁所以个效果咧将会未来系会有一个明显改善噶啦，咁所以听落会舒服啲嘅咁样，咁我哋一路改善啦，希望做越做越好啦，咁就希望大家听众继续支持啦，咁提多一样嘢嘅就系、是、因为正话你听嗰个咧，只不过系共济会入边，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入边讲共济会嘅其中一 part 嘅啫，即系第一 part。我哋仲会有嘅，因为共济会同其他好多唔同嘅神秘组织呢有一啲联系嘅，例如光明会啊，或者其他一啲现有嘅会啊，咁样，咁即係香港都会有嘅，咁有啲咁嘅资料呢我哋都陆续续呢会讲出嚟，不过唔係下个礼拜，係之后我哋会再抽时间再会有呢个共济会嘅 part 2啊，咁样。同埋正话等啊 Adam 啦，翻去研究咗呢、這个第即系呢个正话讲过最尾嗰个疑似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嗰个案件之后咧，咁嗰个档案之后咧，咁我哋咧就会同大家即刻分享呢个共济会第二拍噶啦，咁样。咁再提多听众一次，咁我哋每一集咧下低咧都会有个讨论区嘅，即系嘅 links 嘅。咁呢个 links 咧，只要 click 落去咧，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嘅讨论区嗰度啦，咁就睇到相片啦，只要你注册咗做会员呢，你就可以睇到入面嘅相片或者係 video 㗎啦，咁你一路睇住呢，咁就会知道我哋讲緊啲咩啦，咁样好嘛。好啦，咁今个礼拜嘅 MJ13 呢就告一段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下个星期一我哋再有新嘅另外一啲神秘嘅 topics 嘅档案同大家分享。OK， 下个礼拜见，拜拜。